有翻 headphone 同埋有麦啦，我哋又还回呢个基本步啦，有翻 headphone 同有麦啦， 嗱开心啦，即系你老人家嗰啲愿望啊，即啲成真啊。 但我适应咗冇麦又冇 headphone 好耐咯，又 咁又考虑又适应翻有麦同埋有 headphone 咯，人系咁噶嘛，不断适应噶嘛，我哋去下呢度去下嗰度，咪咁不断适应系嘛？ 系因为而家做录播咧，我哋将会喺唔同嘅录音室啦嗰度出现嘅。 系，但系你哋分唔到噶，冇所谓嘅其实。你睇下等 Sir 几淡定。有咪冇咪，同埋有 headphone 冇 headphone 冇問題，最緊要有本書。今日係咩書啊，等 Sir？ 今日 咩書啊？今日 書啊，老婆，陽光。 嗱，真係有㗎，唔係講笑。 走到人生邊上啊！ 你應該做啲好書介紹嗰啲節目咧，肯定掂，因為你咁多，有排講。 有啲好冷僻，唔係個個中意睇嘅。 冇問題，你介紹就睇㗎啲人。 呢本書咧有關人嘅問題啦，人嘅靈魂啦，人嘅個性同埋人嘅本性噶，包括本性嘅意義啦。什麼是人，什麼是人的本體，是不是？ 哇，這些溝女用，溝女用的。 最好看就是講鬧鬼， 最好看就是看鬧鬼。啊，這個說了重點了。 因為這個人呢，你信得過他嘛，因為正式學者他沒亂說的，而他講的撞鬼的東西是他自己親歷其境見到的。 哇，所以你說我們是不是真的要開一些鬼的內容呢？ 直情要啦，很多人 跟我們說，是啊，跟著鄧 Sir 又有研究，當然要找機會啦，找機會說一下啦。 留意我們的 Facebook， 留意我們的奇幻迷會。 講起奇幻迷會咧，我哋九月九號嗰個中秋聚會啦，就即係追月嗰個聚會啦，咁就好多謝大家支持啊，咁啊已經係額滿噶啦，咁啊到時就會有一大班朋友咧，就會喺呢一個觀塘啦，一個工廠大廈入邊嘅一個即係開 party 嘅地方咧。嗰個冰室嚟嘅，有一個係即係用冰室嘅設計咁樣嘅，好得意嘅。咁啊，到時大家就可以一齊嚟咧聽奇案啦，同埋咧就係、是、 聽你唱歌啦， 有聽唱歌， 聽你唱歌。 冇問題，冇問題。 你會現場即係表演多次淋冰咧？ 咦，你好似你條數都未找喎， 未找㗎，係啊。你條友踢到咁盡，又要呢個冇面具嘅艾力力，你 係咯？ 想我點啊？ 哇！呢、這個時候仲唔報復啊？真係你真係整蠱我多啦，真係。 所以識同事咧，要識啲好啲嘅，即係唔可以識啲整蠱你嘅人。 諗下到時啊，等 Sir 得閒都光臨下啦，好嘛？咁啊，就同大家見下面啦，同啲奇幻迷啊，同埋冬粉啊，咁啊就到時大家我哋會再通知大家幾時喺邊度出席啊，或者係要著啲咩衫啊，帶啲咩嚟啊，咁樣手信啊，咁嗰啲會講噶啦，到時。 嗯，人情啊，嗰啲係嘛？ 係啦，冇錯，人情我都未結婚。好啦，咁我哋鬼我哋就唔做住啦，而家我哋仲喺度即係籌備緊啫，都係諗下啫。咁啊，暫時都係緊守翻我哋崗位啦。咁啊，講奇案。咁啊，今晚咧就星期五晚，我哋就準備咗另一個嘅古仔。呢個古仔咧又係阿鄧 Sir。有少少建議係嘛，即係就話呢個古仔可以講一下嘅。 鄧 Sir 又係好多料喺手啊。 係啊，因為呢單嘢又同阿鄧 Sir 有關嘅。咁咧究竟有咩關咧？一陣間等佢講啦。咁啊，俾張 flip 大家睇下先，個 flip。醉酒灣男童浮屍案。醉酒灣呢個名咧好浪漫，我覺得。咁但係 其實咁多個嗰啲即係案件嘅題目咧，呢、這、一個你起得最平實嘅喎，完全冇花巧，有地方有人同埋有個動作。 上次都係啦，咩棄屍狂徒落網記咁樣。等 Sir 呢個得唔得啊？呢個醉酒灣男童 呢個完全冇機密得唔得啊？等 Sir 都 OK 嘅，因為喺新聞學嚟講咧，如果個本身已經夠噱頭咧，就唔需要再搞咁多花招。 哦，新聞學， 譬如某某一個新聞人物，俾人哋打咗中咗七槍而死，咁由某某某中七槍而死就已經夠嘛。你出好多花招咧，就因為嗰單嘢未夠料。 聽到未？ 咁加鹽加醋。 我贊同啊，鄧 Sir 啊，即係我唔係代表我贊同你啊。咁咧就，所以咧可以知道我哋今日講呢單案係幾咁轟動同埋幾咁恐怖啦。 如實話俾大家， 如實話俾你聽已經夠。 基本上一開始發現嘅時候咧，就係呢個醉酒灣。其實醉酒灣係邊嘅咧？咁話説就喺葵涌， 是不是青衣那头啊？其实是葵涌的青衣。 查实我真的不知道，我听说就是青衣附近，但其实青衣那头成对面即系葵涌那一带都是海嚟噶嘛。咁其实哪一忽先叫醉酒湾？ 因为睇啲报道咧，有时又话青衣醉酒湾，有时又话葵涌醉酒湾。 因为佢哋大家同一个海面，只不过你喺青衣望出去又或者你葵涌望出去啦，都是嗰一忽嘅地带啦。 OK， 咁喺呢一个吓讲紧呢一个十五年前咯，咁啊十五年前， 即系1999年嘅时候， 冇错啦。究竟喺醉酒湾嘅海面发现咗啲咩咧？而家带大家去翻现场。 咦？海面嗰树有咁大个垃圾嘅？ 咦？唔系、啊，好似系个人嚟噶，仲好似系个细路。 吓、啊，真又好似系、哦，喂，快啲报警啦！ 1999年7月3日，星期六，有渔民喺葵涌醉酒湾避风塘发现一具男童嘅浮尸，男童口部同埋双手被牛皮胶纸封实同埋捆绑，两只手指公仲被一条胶索带绑实。 根据尸体嘅腐烂程度推测，男童死去应该超过48个钟头。致命伤是口鼻被人紧压窒息而死，由于死者肺部没有积水，相信是被人杀害之后才抌落水的。 男童的身份很快被证实，他是5岁的罗兆伟，家住黄竹坑，在6月30日，即是几日前的星期三，在屋企附近被人掳走。到底是哪一个冷月的凶徒伤害一个这么可爱的小天使？当他落手的一刻，他有没有丝毫的怜悯之心？ 哇，等上几铺啊！一经过去 边方面咧，其实好多方面都铺嘅。边方面嚟？ 梗系讲紧呢个录音啦。演绎完呢个法医就哇，成件事咧即系出晒嚟啊！即刻咧即系提升咗几倍嗰个 professional 嘅程度。 即前呢位阿马宣立法医出咗嚟咁。 系啊，你讲起马法医咧，我记得以前访问过佢咧，就话即其实佢对于嗰啲小朋友咧嗰啲尸体啦，佢哋被杀害啦嗰、那个感受咧最深嘅。真系每一次問親佢我都見到佢眼泛淚光嘅。即雖然一個法醫，大家可能覺得，唉，咁佢哋都見慣啦，咁樣有咩未見過啊，血淋淋嚇。咁但係即係佢都覺得係好難受嘅，即係要解剖一個小朋友嘅屍體。 所以令佢難受唔係嗰個即係恐怖程度啊嗰啲嘢啦，最緊要係嗰個背後嘅故仔啊，即係個小朋友咁，你諗下嗰件事係幾咁令人傷心。 同埋點會落得手啫？小朋友咁可愛，真係。 嗯。 其實我又識過一啲人咧。又是很憎小朋友的，即是我有認識過幾個啦，就話誒我最憎細路仔噶啦咁，但唔知一過咗兩年佢就生咗件咁樣。 呢啲嘢就係咁噶啦，好似你成日都話最憎嗰啲咩男人咁，其實喺你身邊嗰啲就係嗰只， 得唔到咪憎咯， 係咁嘅。 咁但係即係基本上一般人啦，正常啦，一般人都應該會喜歡小朋友啩，都見到都搣下佢面珠燈咁噶嘛。 好難講啊，有 點解要落咁嘅手嘅咧？可以 可能唔知呢單嘢係咩啦，我哋繼續講落去先知啦。咁係咪一個意外咧，還是係一件咩事咧？咁同埋有啲人咧，有啲啊唔識得照顧小朋友咯，即係例如啲人會揾個小朋友去淋冰找數嘅，你搞咩？ 真係太好嘅，真係唔好生啦。 係啊，咪就係咯。咁呢個嗱，佢哋好錫細路仔嘅，但係佢用錯方法，即係佢唔識咯。 係嗱，頭先話意外咧，可能係意外殺啦，但係你話如果要將個小朋友即係搞到好似第三張相咁樣，大家見到當時發現嘅時候，個屍體係即係五花大綁咁樣去即係拋落個海嗰度咧。咁似乎意外之後呢，就算真係意外啦嚇，呢一個賊咧或者賊人啦，佢都冇承認罪責，而係將個小朋友就掉咗落海咧，就諗住咧就一了百了噶咯喎，同埋咧就揾個索帶咧，就索嗰個手指公嘅，咁啊呢一個咧都係其中一個即係要點嚟嘅， 即係好似啲差人鎖住啲非法入境者咁樣啊， 用啲索帶 索住兩個手指公，咁你又走唔到。 其实那些索带都挺痛的，咁样索住手指公。 即个索带是越索越紧的，你越用力拉就越拉越紧，你就不能够再拉松它的，这个就是个重点。 是那当时呢就这个尸体呢就在这个醉酒湾上面的海面啦发现的啦。但是男童呢其实在几日之前呢，即发现的几日之前呢，就在黄竹坑村第六座那里呢就失踪的。那比张相大家看一看个地理位置先。第二张相，望一望个地理位置先。嗱，见到咧呢张地图上面咧有两点红点啦。 系。 露了两点见面到。一点呢就在青衣那里，一点呢就在那个黄竹坑。其实很远的、等上是吧，就算揸车都要一段时间啦。咁当然有三日时间啦。三日时间里面呢，呢一个应该係唔知係同一个人啦，假设係同一个人先啦，就有一个人就掳走咗呢个小朋友、然之后三日之后呢，就喺呢个青衣嗰个位置嗰度呢就掉咗佢落海嘅。咁究竟呢三日之间发生过咩事呢？ 因为你话远唔远啦，香港有几大呀，如果你就係用即係有车嘅话，基本上就好快啫，好快到半个钟头都应该到晒。 咁同埋呢三日里面究竟系咪就係、如果系车嘅话，系咪个小朋友一路喺个车度呢，定还是有攞过去提即系带过去其他地方嗰度？ 咁就睇翻住几日究竟发生咗啲咩事先得。 咁啊嗱，亦都要睇一睇个尸体先，再睇翻先第三个张相。咁咧，其实当时咧呢一个男死者咧，佢身上面有一啲便服着住啦。但系离奇地，其实佢俾人带走嗰阵时咧，佢着住校服噶。咁啊，点解会换咗衫嘅咧？咁如果话等咗嗱，当时你见到一间咁嘅新闻啦，但系呢单新闻其实同新闻界有啲关系系嘛？后期因为审判嘅时候都系因为新闻界媒体啦，有啲唔守规矩啦，咁亦都有影响嘅。我哋一阵间讲下。但系如果当时即系其实你当喺报馆做紧啦，咁啊见到呢单新闻嘅时候有咩感想嘅啫？ 系，但系有啲时间差啊，之前几日发现死尸之前几日。在黃州考慮先所說有個小孩失了蹤嘛，所以三日之後再浮上來的時間，第一步是驗證一下是不是失蹤的男童。 那時是未知的、因為其實他身上很多 DNA 的證據呢被海水沖走了，即是驗不到什麼東西，但是樣子依然是都辨認到是他來的 尚可啦，因為幾日其實都問問你，即你不知道浸在水裡幾日，其實如果幾日的話，因為幾日的話其實那個即都可能很浮腫，其實不是很認到。 但其實後來怎樣證明到是他來的？ 還有最重要都可以驗到 DNA 的、因為他還有個屍體在那裡，不是完全沒有散，反而 即是沒有指紋那些，是 指紋那些可能真的有破壞了、因為浮腫了、但是 DNA 就應該是驗到的、 咁啊，當時咧證明到係佢啦，但係就亦都會諗翻就係其實幾日之前咧就有好多嘢一啲證據亦都留低咗嘅，咁包括咧、就係、有一個閉路電視啦，呢、這個閉路電視真係極度隱蔽啊，因為咧我諗當時嗰個歹徒咧帶走呢個小朋友嘅時候咧，我估佢千算萬算算唔到咧係有閉路電視影到佢，因為佢喺邊度失蹤嘅咧？其實呢個男仔佢咧就係、喺一間咧即係粥麵店前面咧就失蹤嘅，咁、当时咧，十一张相系啦，咁啊喺呢一个黄竹坑村嘅第六座，咁佢企喺嗰度做乜咧？咁原来当时咧，佢个爸爸咧就带佢咧就系、去买嘢食，因为咧佢就放学啦，咁啊爸爸就带佢走啦，咁啊跟住咧佢爸爸咧就入咗入边咧就买嘢，咁然之后小朋友咧就摆咗喺出边。咁啊， 呢个动作都几奇，因为佢其实得五岁嘅啫，即系一个爸爸，即系带个五岁嘅小朋友去，即系虽然嗰啲地方应该好熟，因为自己住喺嗰度附近嘛，但系摆佢喺街都几奇，既然熟，佢都唔带埋佢入 边。点样都拖实噶，系咪啊？ 因为放学嘅时间又唔系话属于嗰啲 lunch hour 最多人嗰阵时啊嘛，即系唔会话间铺头挤爆晒人飞带入去，所以好少好话即系摆佢喺门口。 咁所以嗱，呢樣嘢奇啦，即係正常嚟講應該拖到實噶嘛，係啦，係都幾疏忽照顧兒童喎、啊，呢、這個真係。 咁 Sir， 你覺得有冇蠱惑咧？咁樣即係其實真係無啦啦點會擺個細路喺出邊咧？ 開頭啊極度蠱惑添，所以開頭警方調查方向咧，根本係向咗呢個人，因為 佢爸爸， 因為街坊見到佢咧，佢唔係拖住個仔嘅，個仔跟咗喺後邊幾尺嘅。而事後佢自己承認，佢話個仔跟喺後邊十尺。 佢一路都冇拖過佢，即係由佢喺幼稚園接佢出嚟之後，一路行一路行行去買嘢食，佢從來冇拖過佢。但係當然冇拖過個仔，即係好似一個男仔咁，你成日同女仔出街又唔拖佢，係咪反應其實都真係感情比較差啲咧？ 反應嗰、反應嗰個女仔唔俾佢拖啫，其實主要都 唔係咁。有啲真係你如果你著緊佢，你都點樣都拖到實。 係啊，呢個肯定啊，因為如果一個父子咁，而一個細路仔就係咁細啫嘛，得五歲啫嘛。 係咯。 如果你十歲八歲，佢又唔俾你拖啦嚇，即係咁核突咁樣，老豆唔好拖啦嗰啲。咁但係即係五歲又唔會反對你噶嘛，唔會抗拒你。咁佢完全都唔理佢，但係接佢放學咧，就有個喺後邊行咁，即係喺後邊即係過馬路啊咩剩咁，你究竟冇及住佢嘅咧？ 或者呢個爸爸係咪即係本身咧都係比較唔係好識做人老？ 豆嘅咧，即系唔知啦呢个。但系咧就佢爸爸就叫罗大友啊，唔系罗大友，罗大友。 罗大友。 咁啊，罗生咧其实就系叫做单亲嘅爸爸啦。 嗯。 因为当时咧佢同佢个太太就离咗婚噶咯，系嘛？咁啊太太咧就叫做吴玉萍。咁啊吴玉萍咧就当时唔系同阿罗生一起住，即系分居分开咗噶啦。咁啊，罗大友咧就一直咧就住喺呢一个黄竹坑村第十座嗰度，同佢阿妈住嘅。咁然之后咧，佢个仔咧，因为由于夫妻分居咗啦，咁个仔咧就跟住阿爸住，咁就一路，因为亦都喺嗰度读书啊嘛，系咪？咁啊就一路咧就喺度住，咁同埋咧就阿爸咧就会负责凑佢放学。咁谁知道咧就喺呢一个1999年嘅6月30日咧就出咗事啦，咁就突然间唔见咗，就喺。佢喺餐厅门外等爸爸嘅时候咧，就俾人咧就带走咗。 不过又有另一个睇法，就系我谂咧，佢又唔系第一日凑佢放学啦，因为已经系一个单亲家庭啦嘛，即系可能 亦都冇工人啦， 屋企都冇其他人去帮手就，咁可能佢成日都凑佢放学嘅。咁呢日呢个咁嘅行为，即系唔拖佢啊，即系由佢你有你行啊，我行呢样嘢咧，我谂都唔系第一日发生嘅，所以佢都好似好大好放心， 好淡定，因为一路都冇事嘅，而且 系一路都冇事，咁好放心。你喺门口等我啦，老豆去买饭咁样，即系好似好平常嘅事。即系我谂都唔系第一日噶啦，无端端 咁但係当日呢其实佢俾人哋带走咗之后呢，头先我咪话个闭路电视呢就好隐蔽，但係又影到啲嘢嘅。咁影到乜嘢呢？因为由于太远啦，高角度影落去呢，虽然係影到嘢，但係呢实质係冇嘢，即係因为好多嘢睇唔到。咁影到乜嘢呢？就影到咪含含模模糊糊有个人嘅，有个外形嘅人啦。我諗其实都应该係睇到係男人嚟㗎。 睇到 男人。 长头发㗎。 係啦，长头发啦。一个大约5尺5尺6高度嘅人啦。即係唔係太矮都唔係太高㗎。如果唔係应该我觉得係会即係辨认到即係会讲出嚟。咁淨係话就个外形。若兩又模模糊糊見到啲衫嘅顏色啊，同埋咧係長毛， 即係咩都 金髮 中中頂頂咁樣，唔係好特別嘅身形啊，唔係好特別嘅外形。不過就係一個長頭髮，又認到佢一個男人。係 啦，咁但係 起碼你唔會覺得佢一個女人啦。 當時就呢一個係比較確實啲，係留低咗嘅一啲證據啦。因為咧，其實街坊咧係冇人講到係見到一個咩人帶走咗佢喎。嗱，雖然嗰陣時5-6點，我諗應該都人來人往㗎，應該師奶又放買餸啊，可能翻緊屋企。咁應該會有人見到，但可能咧就冇人睇到佢個樣啊，應該。 咁我自己就覺得有人會見到呢件事，但係咧好有一個反映出個事實咧，就係呢個細路仔咧係識嗰個帶佢走嗰個人，因為佢唔會有好特別嘅掙扎，或者係即係唔會有好特別嘅反應，令到周圍啲人咧會留意呢件事，可能係識佢嘅。 冇錯，所以咧其實好多綁架案咧都話係熟人所為噶嘛。咁啊嗱，當時喺呢個7月3日嘅時候就發現咗呢個偉仔啦，即係羅兆偉嗰個屍體啦。啱啱喺2日之後咧，7月5日咧，就發現咗胡浩謙另外一個即係小朋友咧嘅屍體。佢咧就大啲嘅，13歲到啦。咁佢當時咧就係喺呢一個飛鵝山咧，就俾人揾到佢咩咧？揾到佢個骷髏頭、骷髏骨，因為已經咧死咗好耐啊！ 佢又係俾人綁架啦！ 綁架就佢係4月中到已經係好似可立中學嗰度俾人帶走咗， 都已經幾個月噶啦。 但係佢嗰個咧就係佢嗰個唐阿叔做，即係熟人所為嘅，即係熟人去計劃嘅成件事。咁但係咧，偉仔就唔同啦，偉仔咧就好短時間唔見，兼夾咧。是不是熟人呢就未知啦。當時，但都懷疑是熟人。 但呢單嘢係咪又係即係綁票嘅成分居多咧？等上， 當時調查方向兩樣，第一就係你話猜可能嗰個帶走個僆仔嗰個人係熟人啦。第二有可能咧係佢入配備呢個私家車，好快將佢帶走。因為有目擊者見過個僆仔曾經掙扎過。跟住就冇人見過，點解咧？除非佢有人有私家車，好快將佢拎走咗。 但係我睇翻一啲資料，講翻報紙講翻咧，其實當時阿偉仔咧係咁嗌阿媽喎，即係俾人帶走嘅時候咧，可能嗰人係佢識，但係可能嗰個人咧唔係佢咁中意嘅。佢一路俾人帶走嘅時候，一路咧就阿媽救命啊咁樣，類似咁樣嘅。即係其實咧，我就懷疑唔明點解啲街坊會唔係好察覺到，即係呢個帶走佢嘅人係咩相貌咧？點解講唔到出嚟嘅咧？咁有啲好奇呢樣嘢。 亦都有可能係即係見到，但係又唔係好 sure， 就怕事費事搞，費事講。 咁亦都反映到嗰個人應該行動係相當之迅速啦，同埋等上話齋。 架私家车应该喺直情喺隔篱就已经逼咗上车啦。 其实反映嗰个人好熟悉嘅呢个细路仔同埋佢阿爸嗰啲生活嘅上面嘅节奏啊，因为系仆佢噶啦。因为如果你成段即系凑放学嘅时间咧，虽然佢阿爸唔系喺紧贴喺个侧边啦，有少少距离，但系都唔可能喺行下街嗰时捉咗个僆仔嘅。唯一咧就系佢哋去买饭，个阿爸会行开。我谂佢唔系。即系唔系见过第一次啊，已经及到呢个位置。 即系会唔会仆咗几日啊？ 一定有仆过几一日就唔知道，但系一定佢知道呢个位置咧，佢老豆一定系行得最远嘅，系唔会发现佢嘅，咁佢先喺嗰度落手。 但系呢个人会唔会真系唔知道有闭路电视呢？如果唔系，佢唔会拣嗰个地方。 咁我谂闭路电视又唔知道。另外，其实 因为咁远喺个大厦， 又或者佢真系睇到其实好远咯，即系嗰啲诶，系咪啲公屋嗰啲闭路电视咧？有时嗰啲即系得个样嘅啫，嗰啲九九年嗰时仲系流流地啊嘛，咁啊即系求求其其要影咗咯，即系见到有人入啊出啊，咁但系即系你又见到个样啊好細緻見到樣子冇可能嘅，因為呢個 Y shot 嚟啊嘛，係嘛？咁另外即係就算佢知道誒嗰度真係有個閉路電視，佢覺得誒唔係最重點，因為應該都唔會影到個樣子，而且咧佢唯一落手嘅地方可能就係嗰一下，因為細路仔成日都喺屋企。如果真的要捉個細路仔冇可能啦。二來如果佢真係沿途行出街，就好似係唯一呢個時間咧冇大人喺旁邊。 係咁啊，俾幾張相大家睇先，第八、第九、第十三。咁啊，當時咧其實警方咧就都幾高調，就嗱貼曬佢嘅相出嚟啦，就喺警車嗰度啦。咁啊，叫啲街坊即係講下，即係有冇人見過佢啊，提供下資料啦。咁另外你見到咧，即係左邊呢個小朋友咧，就其實話咧就係成日同阿偉仔咧一齊玩嘅。咁啊，當時警方咧就嗌埋佢一齊咧，就喂去幫手去揾下佢啦，咁樣嘅。 即係揾下啲熟悉嘅地方 係嘛？咁你隔離嗰個白色衫嗰個咧，頭先呢一張相咧，啊白色衫嗰個男人係邊個嚟嘅咧？咁就係佢爸爸嚟嘅，即係阿羅少偉爸爸羅大友嚟嘅。咁啊，個名啊好似 羅大友 少少少少亮亮地啦，唔知系咪漁民？ 水上人， 水上人嗰啲、嗯。但其實佢咧好後生嘅啫，咁啊32歲嘅啫，當時。 九九年嗰陣時， 係啦，咁佢個仔亦都係5歲嘅啫。咁、另外有一張相啦，要睇一睇先。咁啊，當時係啦，見到警方咧都幾高調啊，嗱，見到有啲書包啊，都話俾大家聽，其實佢當時係著住啲乜嘢類型嘅校服啊，咁樣俾大家去睇下，有冇？印象咧有一個咁嘅小朋友係俾人哋拐走咗咧。 即係我諗啊，等上嗰陣時佢警方真係會好重視呢件事，因為之前已經頭先講咗啦，有個小朋友都幾個月前又失蹤咗噶嘛，即可能喺最近都有啲咁嘅轟動啲嘅新聞。如果今次又有一個小朋友失蹤，仲係大街大巷咁就俾人笠咗。咁應該警方方面都好緊張喎，當其時係嘛？ 所以逢親犯案咧，就唔好揾啲細佬哥打主意，因為係極度重視嘅、特別明知個細佬哥無啦啦當天快就咁俾人拎走咗，咁梗係傾全力去追啦。 咁但係如果你咁好難啊，因為如果佢係綁票案嚟計咧，咁你要捉個大人咧就難搞啊嘛，大人又即係會行會走啊嘛，又認得人啊又剩啊嘛，咁啊難啲。咁好多時就即係揾僆仔嚟做對象，因為而且咧，即係如果一個綁架案，你用個僆仔嚟勒索佢父母屋企人咧，咁啊個個都心痛啊嘛。即係都會俾錢贖佢啊嘛！即係如果大人會唔會大家唔 friend 唔贖你嘅算數咧？ 但好多時咧，嗰啲僆仔啊，俾人哋帶走咧，多數都係放學嘅時候啊，即係譬如話扮係佢嘅爸爸去接佢放學啊，咁啊唔見咗，或者佢上學途中行緊嘅時候就俾人哋攞走咗，好多時都係咁嘅。咁但喺咁嘅情況下，哇！真係嗰千軍一刻嘅啫，係咪啊？ 所以話佢應該 就係佢 係部署過及 千軍一刻， 及咗 你聽到我講呢個成語 係咯，係我知啊，我真係佢及到好耐。 唔係即係佢爸爸，係咯，就啱啱嗰一刻佢真係睺中嗰個位，先至可以夾到佢走喎。如果唔係，佢分分鐘佢可能真係一路都揾唔到時機喎。 係啊，又要等第二日。如果嗰日佢突然間唔買飯嘅話咧，就要等第二日㗎啦，相信。 咁啊嗱，關於呢個小朋友咧，佢少少家庭背景咧喺度交代下啦。其實佢個爸爸同阿媽咪咧就已經分咗居，唔知離咗婚未啦，即係總之 分 咗居啦。 未有咁快嘅，佢分居咗大概得一年之內嘅啫。 係啦，咁其實佢爸爸同媽媽咧。是几时结婚的呢就是。 92年在内地结婚的。 92年妈妈是新移民。 妈妈本身就是内地人。 内地人 的。在92年就跟这个香港人的罗大友就结了婚。在97年就申请了下来香港。 就带埋 小朋友。 小朋友就那时几岁就带埋他来。那他其实都是20多岁到啦，就即系都几后生就结婚啦，生仔啦咁样。咁但系咧感情咧就维持咗好短时间，就已经唔系好妥大家啦。咁尤其咧个女嘅就特别唔妥个男嘅，点解咧？又系嗰个 又是好像啱啱我哋讲嘅单案， 又系钱又同女人 啦，系啦，即系所以今次又仲大件事咧，就系即系个赌字啊，个赌字即系女士啦，咁啊个男人咧就揸人周身债嘅，啊咁就话说啊争几十万，大耳窿数，咁啊太太咧就曾经帮佢还过钱，亦都系咧因为咧。落到嚟香港，以為咧就有個美滿家庭啊，以為老公啊揾好多啊，點不知原來唔係嘅，即係仲要我養翻你，轉頭幫你還債嘅咁樣，仲要問啲 friend 借錢幫你還咁樣。所以咧，話説咧，呢個女人咧就即係羅太啦，嗰陣時羅太咧就情緒咧比較差啲嘅，咁咧就試過自殺添。 通常都是咁啊，嚟到香港，即係其實佢哋九二年結婚，去到親屋九八九九年先至話，即係真係分開啦。咁其實即係大部分時間，因為佢女方喺內地啦，即係唔知道香港個男方係搞啲咩啦，好地地咁，可能就冇乜事。一落到嚟香港就大件事啊，因為所有嘢都穿曬煲啊嘛，即係你住喺邊啊，屋企咩人啊，你個生活係點樣啊？好似而家俾人欠債，可能啲大耳窿咧係上門追債嘅，咁啊知道曬啊嘛，咁啊梗係唔掂啦，咁啊咁啊生活落去，而且大家感情又唔係一個男方聽講對個太太。都唔係好噶， 係咁呢個等陣又可以講下啦。就因為當時咧，佢個老公係咁嘅背景啦，即係成日俾人淋紅油啊，追數噶嘛， 又俾人淋紅油咁大鑊， 成日追俾人追數噶嘛，老婆都知噶嘛。咁其實所以咧，最初警方嘅調查方向都似乎係集中喺呢一個啊羅生身上、啊。 頭嗰兩日直情當咗係佢咁滯， 係 第一個時間差嘅，佢咁啱對個仔隔開幾尺唔理，入去買飯嘅時間。又啱啱嗰段時間個仔又俾人攞走咗， 咁巧 係唔係呢條友係咪夾埋㗎？ 係啦，會唔會係想唔知呃邊個錢咁樣啊？ 再加上佢欠咗出邊街數幾廿萬，有可能會唔會係大耳窿劫咗佢仔嚟威脅佢攞錢啊？當時後嗰兩日淨放咗佢 嘅。其實大耳窿即係真係要追債嘅話咧，我哋林紅友咧成日聽到啦。其實會唔會真係會去到捉個僆仔嚟到即係要個債仔還錢嘅？ 我耳窿咧就好細嘅，咁咧就不如揾一個咧就我哋即係揾到一個咧就係前大耳窿，前大耳窿而家已經 佢死都唔認而家係大耳窿啦。 而家收心養性， 即係冇人認而家係大耳窿 啦。封咗隻耳窿㗎啦佢，咁佢就同大家講下咧，其實。即係佢老豆嗰個可疑啊！即係呢個即係係咪真係咁可疑咧？其實聽完佢講，大家就知啦。聽下， 通常啲收數佬追曬佢啲咩嘅伎倆嘅咧？ 除咗林朋友啊，寫大字七鎖匙窿咯，係呢啲做反夫噶啦，夾埋喺屋企樓下等佢咯，夾佢咯，夾佢我哋個竇度咯，再唔肯話咪揼佢咯。 咁有時揾唔到嗰個債仔咧，會唔會真係會去捉佢嘅屋企人啊？等佢盡快還錢啊咁咧？ 如果話唔係好大，同埋迫於無奈，真係揾唔到個當事人咧，我哋都會喺屋企附近等佢屋企人啦、啊，等佢夾佢屋企人咯、啊，去附近啲茶餐廳，再用佢屋企人嘅電話打俾佢咯。但係都冇必要都唔行到呢一招嘅，同埋老人家，我哋啊，肯定唔會搞噶啦，呢啲你明噶啦。 咁有冇試過真係話會去夾個債仔嘅，譬如佢嘅小朋友啊，去令到佢就範咧還錢咧咁樣？ 嗱，我就唔會嘅，點都我不及妻兒。但係我有啲行家親身真係會咁樣做嘅，通常夾佢個仔咯，然後去屋企喺屋下等佢個仔啊，然後叫佢個仔打俾佢老豆啊。咁啊，呢啲真係都會萬事萬靈嘅。因為點解自己親生骨肉啊嘛？ 咁有冇聽過話啲即係遇到幾大嘅反抗啊？譬如甚至乎話大吵大鬧話要報警啊咁，通常你哋又會點樣處理咧？ 呢、這個機會唔係冇，但好少，因為我哋通常幾雲佢咯，佢都驚噶，同埋我哋真係會攞有單有據，咁我哋梗係知道佢知道，我哋先會做呢個動作啦。唔通冒冒然走埋去咩？佢如果唔知，佢真係唔知佢老公法。差人錢，我哋就唔會咩啦。我哋肯定之前做過好多嘢，佢一定會知，因為有男朋友又成，點會唔知咧？ 咁你哋驚唔驚有時真係會有啲法律責任咁樣嘅咧？ 有邊個鬼仔唔驚噶？大佬坐監噶，驚就實驚噶啦。咁都冇計噶啦，做得呢行預咗噶啦，都試過啲同行都衰咗嘅判監咯，恐嚇勒索啊，嗰啲之類嗰啲嘢咯。咁佢哋通常都真有事，都好少話會報警嘅。 聽唔聽到我把聲係震下震下咁啊？ 系点解咧？你本身争佢钱嘅， 因为周素佬仲有啲杀气未除。不过唔系啊，讲笑啫，都好斯文嘅。咁但系其实我以前咧，嗱我都系呢一个。我不是爭人錢，是我啲身邊的朋友、屋企人爭人錢，咁搞到咧就我都係受害者嚟嘅。咁佢點咧？通常佢哋咧就好鬼兇嘅，講嘢好大聲嘅，即係高八度咁。仲要咧試過咧就佢打電話嚟咧，佢就唔收線嘅。一路都唔收線都 hold 住條線咯，咁樣嘅。 你收線咪得咯？ 幾無賴啊！我收線咁我用唔到電話啦嘛，佢一路唔收線。 由佢咯。 接咪轉個電話， 冇嘢噶。 咁頭先你聽到啦，阿收數前收數佬講話，其實咧就比較少嘅，即係除非真係好大筆錢啊，逼不得已冇揾唔到個債仔咁，先至要夾佢屋企人，亦都唔會夾老人家先啦，咁樣啊。 因為老人家分鐘擺唔到， 咪就係咯，想搞到搞出人命， 搞出人命大鑊。咁但係佢都話等 Sir， 即係佢雖然話即係夾佢細路仔去即係威脅個債仔還錢咧，有咁嘅機會，但係喺呢單 case 裏邊咧，佢爸爸本身都爭人咁多錢啦。你夾佢個仔做乜鬼咧？ 有唔似啊？你花姐話，除非佢失背景係好好有錢，係唔肯俾咁先至威脅佢啫。 係啊， 如果唔係，佢都知佢背景係點啊？點夾佢都冇用， 因為佢本身都唔似有錢唔還咧，根本就冇錢還嗰種嚟。 而且劫咗細佬哥，變咗禁固綁架，仲大鑊幾大罪啊！ 嗯， 冇人咁傻噶嘛。 嗯，咁不過嗱，家庭背景又比較簡單啦，雖然係爸爸賺人錢啫，咁冇其他特別話即係點樣得罪仇家啊嗰啲嘢啦，即係查唔到啦。 表面上好似冇啦嚇。 係啦，咁究竟是邊個殺佢咧？真兇係邊個？ 究竟邊個即係笠咗個僆仔咧？ 點解要咁樣做咧？點解要出呢一個咁嘅毒手咧？我哋咧翻轉頭咧，慢慢再追蹤翻呢一單咧，發生喺1999年嘅男童浮屍案。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東頭灣道99號。 假如聽到奇案兩個字，你有以下嘅症狀：心跳加速、瞳孔擴張。腹部肌肉失控，你好可能已经中了奇案毒了。 这个时候你仲快啲嚟解下毒。 奇案迷会，奇案迷最佳追水嘅集中地，每日新鲜嘅奇案或者陈年经典嘅奇案都可以喺度分享到。仲有悬疑推理游戏考你脑筋。 奇案迷会，你今日 like 咗未啊？ 司机唔该，东头湾道99號啊！ 哇，喺小姐嗰度好危险噶，夜妈妈你又咁靓女，你唔惊嘅咩？ 咁呢个我都知道，不过逢星期三五晚11點，好多人陪我去嗰度噶，使乜惊？咦，我今快就去到啦，几多钱啊？ 你睇唔到个标嘅咩？99蚊3個月啊嘛，我哋明码实价抵到烂啊！ 咁呢度一嚿水唔使找啊 ？Sorry 喎。我哋净系收 PayPal、支付宝同埋银行过数嘅啫，仲有唔收贴士嘅，详情即刻上 www.radio99.tv 睇睇啦。